的确，杭州确实是培养爱情故事的摇篮。千百年以来，在这一片美丽而且又多情的地方，催生出了梁祝的千古绝唱，也演绎了许仙和白蛇的美妙传奇。试想一下，春暖花开，泛舟西湖，遥望远处的雷峰塔，湖水伴着桨声潺潺，爱人陪在身边，是怎样难得的美好境遇呢？杭州市西湖白堤的东端是断桥，背靠宝石山，面向杭州城，是外湖和北里湖的分水点。断桥的地势较高，所以视野开阔，当然也是冬天观赏西湖雪景的最佳去处。每年冬天瑞雪初夏，站在宝石山上向南眺望，你可以看到西湖银装素裹。断桥的石桥拱面上无遮无拦的，在阳光下冰雪消融，也会露出斑驳的桥栏，而桥的两端还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之下，依稀可辨的石桥身似隐似现，桥洞里的白雪熠熠生光，和灰褐色的桥面形成反差，远远望去，此桥似断非断，所以被称为断桥。断桥相会，这是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传说白娘子原来是山野当中修炼的一条小白蛇，有一天小白蛇被一个捕蛇老人抓住了，差一点遭遇杀身之祸，幸好被一个小牧童所救。经过了1700年的修炼，白蛇终于化作了人形，经过观音大师的指点，来到杭州西湖寻找前世的救命恩人小牧童。清明佳节，烟雨蒙蒙，观音菩萨说过，有缘千里来相会，希望西湖高处寻。也因为这一段传奇的爱情，使得断桥蜚声天下，此桥也是湖上的第一情人桥。白娘子和许仙相会在断桥，最后被分离在雷峰塔。如今虽然再也看不到他们在西湖畔漫步的情景，但是来到西湖，走在断桥上，登上雷峰塔，又或是荡舟于西湖碧波之上，白娘子和许仙的不了情也会让你和你的他感慨万千。千年过去了，变的是周围的世事，不变的是人们对于伊人的向往。草青青花盛开，彩蝶双飞久徘徊，千古传颂深深爱，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的爱情被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段令人扼腕的凄美故事。祝英台女扮男装去求学，遇到了同窗梁山伯，两个人一见如故，结义金兰。在万松书院求学的三年当中，两个人日则同时，夜则同寝，感情渐渐的深厚。三年后，祝英台返乡，梁山伯十八里相送。长桥是西湖的三大情人桥之一，传说梁山伯和祝英台分别的地方十八里相送，到此鉴别，在桥上来来回回走了十八里路。祝英台以物喻情，打了十八个比喻，是可谓路长桥不长。两个人依依惜别，后来祝英台假借许下九妹，与梁兄约定日后提亲，谁知天不随人愿，梁山伯求亲遭拒，祝英台却早已许给了马文才。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双双化蝶。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告别杭州，我们来到云南。云南见证了无数纯净的爱恋，为这个喧嚣的城市带来一抹清新，也让人们繁杂的心灵慢慢的安静下来。如今啊，云南这个让人魂牵梦绕的圣地已经变成了大热的旅游圣地，而且呢，这里也是爱人们爱情栖息的天堂。那么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曾经发生着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呢？玉龙雪山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离赤道很近，却有着终年不化的雪山。这里还有着一个美丽的古老传说，相传丽江不远的玉龙山脚下，纳西族的人们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姑娘和小伙子们都会在雪山脚下谈情说爱。如果双方的父母同意他们的婚事，他们就会幸福地走在一起。但是如果双方的父母其中一方反对他们的婚事，他们就会选择另一种的方式。相爱的人会相约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来到玉龙雪山一个神秘的山洞，度过属于他们的夜晚。当第二天太阳升起，太阳光线从洞口射入到洞里，在洞里会形成一米长的光线。这个时候紧紧地牵住彼此的双手，从雪山上跳下。在纳西族，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不是殉情，而是结伴去天堂成亲了。第二天早上，当双方的父母发现之后，并明白他们的儿女选择去玉龙雪山那个神秘的山洞，于是他们会来到雪山脚下，摆上水果和鲜花，祝福他们的儿女在天堂生活的幸福快乐。纳西族的姑娘和小伙子们这种追求爱情的精神纯洁而且真诚，也象征着纳西族人民的浪漫。有一首歌，或许你曾经听过，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 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 从前有一个叫做胖金哥的年轻小伙子，因为杀死的老虎成为了方圆十里的名人。当地还有一位善良美丽的姑娘叫做胖金妹，他们相爱了。但是胖金妹的父母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三年之内只要胖金哥能够建成三间瓦房，就答应将爱女许配给他。胖金哥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打猎和砍柴，三年建房是不可能的。后来有人告诉胖金哥，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跑马帮。胖金哥思前想后，和胖金妹道别之后便启程了。胖金哥走后，胖金妹从清晨到黄昏，在村口一直翘首盼望着他的阿哥回家。天长日久，胖金妹茶饭不思，日渐消瘦。每当月亮升起的时候，她就会唱起这首歌。 望见月亮想起我的 在第三年春暖花开的日子回到故乡，胖金妹和阿哥在众人的祝福下建成了瓦房，成了亲。成亲之后，阿哥为了让胖金妹过得幸福，于是决定再去跑马帮。 可是这次他没能回来。当马帮回来之后，众人骗菊妹说，你的阿哥和另外一个漂亮的妹妹成亲了。胖菊妹不愿意相信，从早到晚都会来到村口，牵着儿子在泪水中遥望着马帮回家的那条路，希望他的阿哥能够在那里出现。时间长了，胖菊妹的眼睛哭瞎了，她只能让她的儿子牵着她到村口继续等待。不知白天黑夜的她，每天都会到那里唱起《月亮出来亮汪汪》这首歌，听到的人无不潸然泪下。后来有人告诉了她真相，胖菊妹说，其实我早就猜到了，我的歌声只是让阿哥的灵魂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后来他把瓦房改成了马帮休息的驿站，许多马帮兄弟宁愿每天多走20里或少走30里路，也要停留在这里。如春的昆明其实没有什么景点，但是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那就是石林。为什么？因为石林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叫阿诗玛。阿诗玛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爸妈给她的美丽女儿取名阿诗玛。阿诗玛长大之后不仅能歌善舞，而且长得非常漂亮，许多小伙子都喜欢她，但是她爱上的是她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阿黑哥。在一年火把节上，阿诗玛向阿黑吐露了真情，愿意以身相许，但是当地的一个财主儿子也喜欢上了阿诗玛。当知道阿诗玛定亲之后，就利用阿黑哥在外放牧的机会抢走了阿诗玛。但是阿诗玛拼死不愿意重婚，被关进了又冷又黑的牢。阿黑哥知道阿诗玛被关之后，翻越了布满荆棘的高山和汹涌澎湃的河流，赶回来救了阿诗玛。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爱情好像童话故事一般，但是现实却总是那么的骨感。在石林之中，阿诗玛的石像似乎能够给我们一些安慰。美丽的姑娘也和她的爱情一样，让我们看到、感受到、触摸到。 马铃儿香味有鱼女儿唱，我和阿诗玛回家乡，远远离开热布巴拉家，从此妈妈不忧伤。

萦绕呈现。兰心大剧院也成了不少文艺青年的爱情地标 No.1。湖泊、天鹅、树林、小别墅，这些词儿都能跟小资联系起来，组在一起仿佛就是 romantic 的代名词。闹中取静的徐家汇公园，有着挺拔茂密的竹林、四季常绿的松林、热带风情的海藻和椰子，当然盐湖还有芬芳的桃李和摇摆的垂柳。如果见到了湖中游水的黑天鹅，是不是更添了一抹情趣呢？闪着微弱灯光的小道，成就了约会相亲的最好屏障。徐家汇公园，我写了许多明信片放在抽屉里，收件人是你，地址是你的心里。虹口区的田爱路被称为上海最浪漫的道路，路口设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爱情油桶，也叫做爱心油桶，可以盖上一枚特制的英文爱的邮戳，让收件人通过这个邮戳感受到一份爱心和浪漫。老一辈的人说啊，如果相爱的人手牵手走过这条田爱路，爱情就会长长久久。在这条小小窄窄的路上，你会看到紧拉双手的青年，羞涩互勾着小指的学生。在这儿走过，让我遇见你，奋不顾身地爱上你，让你成为我的世界。几乎围绕这条路的都是这些无关物质的纯美爱情。明天要不要约上你的他，漫步田爱路，静静地享受那份单纯的美好呢？梧桐听雨，思南思南，细细咀嚼那个红豆思南果的浪漫联想。细细长长的路牙，没有公交车打扰的思南路，入眼的是看不见底的梧桐树，各式保存完好的西式别墅，街边的花园里都是郁葱的绿色，就好像电影里的镜头。这里的初春不如约上暗恋许久的姑娘小伙走走停停，看着树叶滑落在身边，你们一定会感受到那种酸酸涩涩痒痒的情谊。这时候再喝上一杯热饮，可能真的会暖到心里吧。不知道你是否去过外白渡桥，挺拔的礼服，飞扬的白纱，这样的画面几乎成了外白渡桥的风景线。建于1907年的上海外白渡桥仿佛人生的锐者，见证了各种历史的酸甜苦辣，也成为了上海新人们的爱情见证者。或许就连路上的小情侣看到这个盛况，都会憧憬和计划一下两个人的未来。从历史的记录者到幸福的见证者，外白渡桥所象征的爱情就好像海派的包容之爱，包容彼此所有，无论好与坏，携手便是一生。再也来不及遗忘。小说里世钧在弄堂打着手电筒为曼桢找红手套，在弄堂里送曼桢回家的路上送上一枚戒指。电影里周旋扮演的少女小红和赵丹扮演的吹鼓手小陈，隔着一条弄堂在各自的阳台上互送秋波，成就了中国电影史早期最经典的爱情场面之一。回忆录里，胡成兰送张爱玲到弄堂口，并肩走着突然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无数个爱情故事发生在上海的弄堂里，在荏苒的时光当中，和建筑风貌、市井生活、上海故事一道，被写入了爱情的历史。已经赶不上两个人闹哄一场，一个人地老天荒，灯火阑珊的迷茫，我以为你就是那年少轻狂，却让岁月陪伴。流转的时光，照一脸苍凉，再也来不及遗忘。 尽我百般。 不 OK OK 升职快工资高 OK 想要换好工作哈哈要更多 好工作好前程无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您现在就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刚刚我们去到了浪漫的杭州，唯美的大理，小资的上海，接下来我们来到北京。古代的北京啊，也是充满爱情的，即使是在烟花柳巷。其实北京人所说的八大胡同并不是专指八条街巷，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因为这八条街巷之外的胡同还分布着百家大小妓院。北京的胡同多如牛毛，但是唯独这八大胡同闻名中外。在烟花柳巷当中，很多的爱情也留在了这段历史当中。风月场里也有爱情，八大胡同之一的陕西巷比起其他的七条胡同更加的盛名，原因是这里曾经住过乱世名妓赛金花。从拈花女子到宫史夫人，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赛金花的闺名叫做赵灵妃，最初是在苏州河上的花船作为清官人，后来因为贫困下海，和回苏州守孝的前科状元红军相遇。红军被赛金花的美貌所倾倒，后来他纳赛金花为三姨太，并为其改名红梦鸾。后来清政府委派红军出使欧洲四国，红军的正式夫人不愿意随红军前往，于是就命令赛金花随红军出访。于是赛金花便以宫使夫人的名义出使四国。他在柏林居住了很多年，周旋于上层社会，不仅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和皇后的接见，还与后来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相识。1893年红军因病去世，赛金花离开了红家，再度为妓。因为状元夫人和宫使夫人的招牌而名扬上海滩，被称为花榜状元。八国联军进京，他曾经劝阻瓦德西不要滥杀无辜，保护了北京市民。浩劫之中，一个风尘女子成了乱世女杰。赛金花的晚年十分的贫困，1936年病逝于北京。她住过的怡红院就在八大胡同之一的陕西巷之中，是一栋两层楼红色记的古迹，至今结构没有动过。那天在地铁里，我一个人靠着一个铁柱，莫名的感慨。其实人们常说在北京的生活怎么样怎么样，尽管这里钢筋水泥灯红酒绿，可是就在那一刹那，我觉得其实北京也是一座还挺浪漫的城市。尽管没有海滩，没有星海般的广场，但是北京也有一个海，它的名字叫后海。情人节如果你在北京，可以去怀柔看一看花海，也可以去密云水库垂钓一下，露营一下，或者去温都水城戏一戏水，到晋江的山庄泡一泡温泉，或者去华星看一看电影，穿走在古迹斑斑的小巷里面，感受一下初秋静谧的光阴。南锣鼓巷寻找一下童年也不错，或者去世贸天街感受宇宙的无穷，人类的渺小。还可以去哪儿呢？ 实在无聊可以去爬一爬长城香山，去去游乐园，逛一逛各种各样的公园。前两天我还在朋友圈看到有朋友分享说，如果在天津拥有爱情会怎么样，感慨颇多。昨天晚上坐着出租车，听着京腔烟酒嗓的的哥抱怨着路况，我看着一闪而过在北京二环路边那些曾经去过走过的地方，突然间想对大家说点什么，说给那些在这个城市当中的你，如果你在北京拥有爱情的话，其实还挺浪漫的。冬天的时候去什刹海滑一滑冰，两个人追逐打闹，小脸红扑扑的，上岸之后直奔南门涮肉，围着热腾腾的铜锅看你吃肉的幸福表情，或者两个人挤在小破店里，一盘跑肚外加两个烧饼，晚上在后海找个酒吧上二楼，听着驻唱唱着苦情歌，沉默地看着月亮和四合院的那些瓦片。如果你在北京拥有爱情的话，明天阳光充足，可以手拉手去银河宫，不求我爱你你爱我，只求身边的这个人身体健健康康，快乐的生活。如果在北京拥有爱情，可以夏天的时候到北新街或者去鬼街要一盘马小，三五个啤酒看谁能吃辣，到龙福寺吃个奶油炸糕什么的，然后去看个包场电影，亲亲的话全都是甜甜的味道。如果你的他去东单体育场打篮球，你一定要在旁边往死里给他加油。我爱吃面，那咱们就去新街口吃碗新川的凉面，或者去新安门吃碗正宗的朝鲜冷面。如果你在北京拥有爱情，最惬意的还是伴着冷风在北海里面划船，等到红叶红了黄叶黄了，带着单反去钓鱼台宾馆外互相拍照，吐槽嘲笑彼此可爱的表情，可爱带着引号的可爱。如果你在北京拥有爱情的话，可以去琉璃厂趁不注意刻一个他的名字的章，像护身符一样带在身边。如果在北京拥有爱情，可以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可以做，如果还没有拥有，那么就找个人来爱你吧。 唉，找个人来爱我，我害怕孤独，这样枯坐的睡去，我感到很冷，感觉很难，找个